第29篇，选民于患难中的祈祷，登圣殿歌。从我少年，世人就与我为难，惟愿以色列子民再说一遍。从我少年，世人就与我为难，然而他们却未能将我推翻。他们像农夫在我背上耕田，使所犁耕的沟渠又长又远。但上主却公道不偏，将恶人的绳索斩断。愿一切仇恨西庸的人民，个个蒙受羞辱，转身逃遁。愿他们像屋顶上的禾草，尚未吐出秀穗就已枯槁。收割的人手拿一把不满，捆树的人怀抱一束不显。过路的人们永不会再说，愿上主的降福临于你们，我们奉上主名祝福你们。